新聞洞十方生於大恩力，初心不能入，雲何獲圓通？呢度係緊普賢菩薩。普賢菩薩咧所修嘅聞啊，聞性嚇，修呢個聞性咧，普賢菩薩以呢個意識嚇。反聞聞自性，唔隨呢個意識去分別。雖然係佢能夠洞徹十方啊，現聞無障礙，但係咧佢唔隨呢個意識去分別。哦，呢種境界啊，係生於大恩力，係多生多世久修善根，久生呢個菩提因。然後產生呢種力量嘅，唔係初初發心就有呢種能力嘅，哦，所以咧初心咧冇辦法學普賢菩薩咁樣用呢個意識動照十方為本根去修行，去入呢個圓通，因此咧又揀咗呢一個普賢菩薩所觀嘅意識啦。備想本乾基，只令攝心住，自性心所住啊，雲何獲圓通？呢度咧係揀呢個能陀所供嘅鼻癲跋，記得嘛？呢、這個仙陀羅能陀咧係佛嘅親弟嚟嘅，哦，咁佢根本佢就唔係想出家嘅，佢唔想出家咧，因為佛咧想導佢出家，咁所以咧。又去乞食嘅時候咧，俾咗個缽俾佢咧，佛叫阿難咧同埋佢一齊快啲分奇緣精舍啦。咁仙陀羅能陀咧，逼不得已就喪嗰部分去奇緣精舍俾佛。佛咧見到佢話：，唉，嚟，大家嚟，仙陀羅能陀嚟出家啦，攞水嚟同佢剃頭。咁啊，仙陀羅能陀嗰陣時又唔敢話唔係喎。咁啊，剃咗頭出咗家之後咧，但係點啊？心心念念掛住屋企嗰個靚太太，哦，冇心機修行。咁後嚟咧，佢就想仔仔翻去見太太喎。咁啊，佛話大家出去翻乞食啦。咁邊個睇門口啊？佢話我睇門口。咁佢諗住佛走咗咧，佢又走噶啦。點知咧？佛話你睇門口啊，好，你掃地啦，掃地啊，快快脆脆掃。快脆脆掃完咪翻去咯，點知掃得呢度嚟一大，又掃嗰邊，嗰、那個風咧又吹散咗呢邊，掃嚟掃去都掃唔掂，掃唔掂嘅時候點啊？唔掃啦，走啦，走到半路咧，見到佛翻嚟，係走去嗰棵樹後邊遮住，唔俾佛睇到。佛咧用手一指，嗰棵樹變成玻璃樹，睇到佢，睇到佢。仙陀羅能陀，點解你喺呢度啊？我嚟迎接佛啊嘛！哦，你既然迎接我，同我翻去咯。但係始終佢死心不息啊，念念都掛住太太啊。咁結果點啊？結果佛就帶佢由天堂入地獄。咁最後佢知啦，上到天堂見到嗰啲美女咧，哎呀咁美麗，哦，比我太太好得多咯。點樣得到嚟上天堂啊？咁個美女話：，咧而家響佛嗰度出家修行，等佢修行有福報就上嚟啦。咁哦，咁我翻去修行啦。咁後嚟佛又帶佢入地獄，入地獄咧，咁啊嗰啲獄卒咧就踎喺度黑眼瞓。佢話：喂，點解佢咁得閒啊？佛話：你去問下佢咯。咁佢話：誒，我個罪人都未嚟，我使乜燒火啊？等我個罪人落到地獄嘅時候，我燒火都未遲噶。咁你罪人係邊個？咧咪仙陀羅能陀咯。佢而家跟佛學法，學法出家，出家就有福，有福就上天，上天享盡福就嚟啦。啊，原來咁樣，我都係唔上天啦。唔上天做咩咧？修行啊！修行又系挂住太太，点算咧？佛就教佢觀鼻癲跋，觀鼻癲跋，修呢個數息共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一路咁數，咁啊停止呢個妄想色心， 以念止念这个、啊、等到你修、啊、你们打妄想的时候呢就以念止念，以念佛的念去止这个妄想的念，等到你停止了妄想的念之后呢，连念佛的念都没了，不念而念，念而无念，这个就是念佛三昧、啊、你试一下，试一下这样做、啊，咁呢个仙堂罗能堂就系试下啦，试试下嘅结果咧成咗阿罗汉，咁我又希望你哋试试下咧又成咗阿罗汉啊！是法朗音闻开悟先成者，名句非无漏，云何获圆通？呢度咧系简富流罗所供嘅释释。释释是说法最好的，但是可惜释释就是播朗这个音声，音声呢就有这个以言问字，以言问字呢是对于这个第一二谛的道理完全不相干的、哦、第一二谛你不落问字嘛、哦、所以说富流罗呢本来是大菩萨，旷劫以来先是苦空心达实相，已经久已经开悟了，所以能够凭这个事实来说法成阿罗汉啫。但如果是普普通通的人呢，没可能这样做的，所以呢这种生灭的法呢、不是无漏法，也不可以以这个有漏生灭法为本修因，想令到初发菩提心的人证得圆通，因此就不要这个事实了。持凡等畜生，非生无所畜，言非骗一切，云何获圆通？呢度系紧优波利所修嘅持戒，吓持戒优波利系持戒第一，系观呢个生色，由呢个生色去持戒。哦，持戒清净不犯呢，只是能够约出这个生色而已。生色是什么？生分别，生分别就是对这个足尘而分别。啊，这一样东西好软滑、哦、这样东西呢好暖、哦、我好喜欢、哦、这个分色，这个色身去分色外面的足尘的境界、啊，咁持戒咧，就係、是、話你對呢個好嘅境咧、好嘅足咧不貪啊，對於壞嘅足咧亦不厭，對於順境咧不貪，逆境不嗔。咁呢個係持戒嚇，持戒對於生嚟講嘅。但係只係約出呢個生，唔係生嘅範圍咧。就冇辦法係約出得到啦。譬如話口係妄語，兩舌惡口係意嘅貪嗔痴，都冇辦法由呢個行為去約出嘅。哦，行為只係約出呢個身體唔去做啫，唔能夠約出呢個心唔去想嘅。咁所以咧，呢個生色咧，因為啊和合咗根塵而有。原本咧唔系周遍依一切事一切次嘅，点可以以呢个生灭不变嘅生息为本修因，系想得到呢、这个无上菩提嘅结果咧？咁所以咧就梗唔爱呢、这、一个，唔爱乜嘢？唔爱呢一个生息，唔爱呢个优波离所观嘅生息。神通本宿因。何君法分别，念言非利物，云何获圆通？呢度系紧莫见念所观嘅意识吓、啊，意识咧就系、是、可以发生呢个神通。神通咧不可测度嘅叫做神，能够自由自在无所障碍叫做通。莫见念虽然系。能够发这个神通，但是不是现在初心学的。莫见念之所以获得神通，追究他的根本是多生多世所修的功德所致，不是今生是凭这个意识对这个法尘分别的事可以得到这个圆通。因为法尘念念分别 呢個外境咧係屬於呢個有相對嘅境。如果離開呢個境咧，離開呢個法層咧，就無所現嘅色。色是因為對境而生，根和層對境而生的。如果一離開這個根、或者離開這個層，根本就沒可能產生這個色，因此呢又是不現不通，所以我們要緊別愛了。若以地性觀，兼外非通達，有為非性性，雲何獲言通。次地菩薩，次地菩薩呢是供这个地帝而入这个圆通的。地呢，地性呢是兼外，是障碍，不是通达的，是属于有为法，不是圣人所证的圆通。次地菩薩因为他多生多世修行，所以呢就能够以这个事相进入这个理性，然后呢法咧係教佢修呢個欲平大地，當平自心，心平得即大地平。因此咧係憑佢多生多世修行嘅功德，能夠供呢個地帝入圓通，唔係初心憑呢個障礙嘅地咧可以入圓通嘅。若以水性觀，想念非真實，意義非覺觀，而何獲圓通？呢度是耿熱光童子所供的水帝，水帝的性呢是為所供，能修呢個所供的供字呢，就是由呢個廣，由呢個合而至呢個廣，由內在的水性，內生內的流質的液體的水性，再觀察到外邊的境界的水，然後呢甚至到摩尼香水海都一樣一樣冇分別嘅。呢個咧係菩薩嘅境界，唔係初初學佛所能做得到嘅，唔係憑啊初初分別嘅色心去觀呢個水性而能夠得到圓通嘅。所以話而而非覺觀，即係話真義的實際的義義理，必須要開悟了以這個此覺的義義智，然後才可以觀察得到這個境界，不是說初心可以觀察的。若以火性觀，厭有非真理，非初方便，初心方便，雲何獲圓通？呢度咧係梗唔係烏初必摩所供嘅火帝。烏初必摩咧，因為內邊呢個貪色啊，呢、這個欲火燒身，所以咧當時嘅法咧係教佢呢、這個供呢個火，內火同外火都熄滅，因此咧就可以遠離呢個色。但是不是真真實實這個、這個、火的性，不是真真實實的，不是有這個真實的實質可以存在給你去看的。這個火呢是從心而能生的，所以呢這個欲火炽盛的人呢是先可以修這個功，不是每一個人都貪色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是欲火的，所以呢這個不是現，不是通，不是上，不是適應任何人修的，所以就揀這個烏初必摩的火帝。若以方性觀，動寂非無對，對非無常，覺雲何獲圓通？這裡是揀琉璃光法王子的觀這個方帝。方性是要动的，是对寂静而说，动则非静，静则非动，是属于生灭无常的对待法。既然是有对待，就不是绝对待的本觉的理体。那既然不是本觉的理体，是生灭动，有动有静的，怎可以 依呢个生灭嘅法为本修因，而去令初机能够得到圆通呢？咁因此就简别咗呢个五妙啦，五妙琉璃光法王子所修嘅方大。若果以呢啲空性功，就系等呢个开空藏菩萨所修嘅空大。开空咧系最初嘅开空由边度嚟啊？刚才讲过，由晦昧为空，空晦暗中结暗成色，色集妄想，想上成生。想上成生，咁有呢个身体嘅障碍啊。咁呢一个开空藏菩萨咧，佢因为啊。是明白了这个性空真色，性色真空，所以能够凭这个功，这个空地呢是入这个圆通，不是我们普通一般人所能入这个圆通的。若以色性功，色性功呢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是修这个慧色功，慧色功呢功性不是上智，功这个色性不是上智的，色性是流动的，有境则分别，无境就没有分别，有根曾相对，然后产生这个色，所以色仍旧是有生灭，不是永远，不是上的，不是通的，不是实的。因此呢，我们不应该以这个开妄分别的色心为这个本修因，而希望证到圆通。知行是无常，念性言生灭，因果今是咁，云何获圆通？呢度咧系讲大势至菩萨所讲嘅念法法门，念法法门咧系最好嘅修行法门，咁上根、中根、下根都适应嘅，所谓三根普被。但系呢个想念啊。原本就是生灭的，我们众生的念头呢念念不停，前念生后念灭，前念灭后念生，生灭不停的。虽然是念法呢就可以用这个正念指这个妄念，用一念就停止众念，最后呢是可以进入这个念法三昧，但是不是一般普通的众生呢是可以达到一心不念的。所以这个念头呢仍旧是有生灭有去来，有生灭的念头呢是不能够达到这个实相的境界，因此呢我们呢都不能够适合这个众生的机，都不能合适应这个阿能的机。实际来讲呢，念法法门呢是适应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机，因为我们众生的机呢就是念头太多了，念头太多呢我们以念法一念指众念，以正念指妄念，以善念指恶念，那是最好的方法。不过就修这个圆通，修这个定的法门呢就不是最好的，因为为什么念法法门有持名念法，有共想念法，有功相念法，有实相念法。实相念法呢就是圆通法门了，就是圆通法门。实相嘛，以实相相应，以不生不灭法为本修因，然后证得不生不灭的本觉理体，这个就是实相念法。但是念法法门呢是包括持名念法、共想念法、功相念法，所以呢都不是圆，不是通，不是相，唯有耳根呢是圆通上，所以呢也拣了这个大势至菩萨的耳门，这个念法法门了。现在呢就讲到真是我要拔世间了。前面呢拣了六层、六根、六色，今天是七大，这二十五性之中呢就有二十四性都不適合这个娑婆世界的根基。现在呢最后呢讲真实话了，我今拔世间佛出娑婆界，此方真究体，清净在音闻。 欲取三摩提萨尔梦中入。嗱，文殊菩萨话：我而家对佛讲啦，你啊，而家出于娑婆世界呢一个世界嘅真真实实嘅教体咧，系清净在音闻。如果你想啊，令到初心发菩提心，而又能够好快脆进入圆通咧，就真真正正要从呢个梦性入手啦。咁娑婆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十方之佛教化众生啊，个世界咧个教体是不同的，有些地方咧啊，有些佛的国土以光明作法事为教体，有些佛国土以菩提事作为教体，有些地方咧系以呢个香，好似香积国咧系以呢个香饭，大家食香饭就开悟噶啦。哦，以香为教体，所以每一个人作佛事嘅方法系唔同。但系而家释迦牟尼佛响娑婆世界咧，就以音声为佛事，系一开始就转法轮。所以咧，而家想啊，呢个众生能够入呢一个圆通嘅法门咧，最好就系音声啦。咁呢个众生咧，眼耳鼻舌都唔及呢个耳根最利咁。咁所以话呢方嘅教体系清净在音闻，凡系有志出尘嘅菩萨咧，都应该修呢个三摩提。修咩心魔题？修呢个耳门圆通嘅心魔题，从耳根嘅梦性去入手。因此咧，公世音菩萨从梦思修入心魔地，最好最好嘅方法啦。如果我哋能够学公音菩萨咁样咧，以呢个耳识为所共境，以呢个梦性为能共知，平时我哋以耳识为能共。聲音為所供，而家反過嚟咧，將呢個意識俾我哋睇住佢。以前咧，普通人咧，由呢一個咧就睇住外出，呢個意識睇住外出，咁啊吹佢去烹飪。但而家咧，我哋調轉嚟咧，搦呢個俾我哋做所供境，耳根咧就能供境，睇實佢，睇實佢，唔好喐，唔好分別，唔分別咧，於是咧係外咧就脱離呢個層。入流妄所，忘记外边嘅尘。入流妄所之后咧，好静响度啦。呢、这个意识冇分别，咪静咯。静之后咧，但系最后再进步咧，连呢个意识都取消埋，动静而相，了然不生。哦，咁呢个咧就系从呢个耳根入入到最好嘅咁。好啦，文殊菩萨咧系显，既然显到呢个耳根啊。就要讚歎一番咯喎，嚇！佢話：離苦得解脱，良哉觀世音啊！依行沙劫中入微塵佛國，得大自在力，無畏施眾生。離苦得解脱，良哉觀世音係讚觀音菩薩自利之功。因為先自利，然後可以利他。哦，利就係分離，脱就係脱離呢個脱離，苦就係分定生死同埋變異生死兩種嘅生死苦。解脱咧就係離開呢兩種生死嘅薄束而得到自在。即係等於三經話咧。公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照见用呢个照见就系内嘅观察智，内嘅妙智，亦可以讲系般若智慧，亦可以讲系义义智。以呢个义义智咧，照见外边呢一个五蕴，五蕴系包括呢生死啊，包括呢个烦恼。包括一切苦难，五蕴色生咧有呢个五蕴色生就有苦，有苦就有烦恼，有烦恼就有生死。咁所以咧，公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达到呢个性，唔系离开呢个相，因此咧就可以度一切苦厄。 觀世音菩薩，所以話離苦得解脫，良哉觀世音。而行依行殺劫啊，入未曾國土。呢度咧就係讚歎觀世音菩薩利他嘅功德。哦，行沙劫咧就係、是、菩薩證咗呢個真空嘅妙理啊，即係話觀照五蕴皆空，證得呢個真空嘅理體之後咧，從體起揚啊，咁於是咧就入好多好多世界。行沙行河沙數咁多世界，時窮心滯，橫撇十方，顯示呢個觀世音菩薩啊，證得呢個蓮通法門以嚟咧，非常非常之久遠啊！證咗呢個蓮，證咗呢個蓮通之後啊，咁長嘅時間去邊度啊？去行沙行河沙數佛嘅國土。去恒河沙數佛國土做乜嘢啊？係現種種生，是種種法。呢度咧係讚歎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妙作無作妙力，無畏施眾生咧就係讚歎十四無畏嘅功德。前日已經講過十四種無畏嘅功德，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聖比世根音、世根音，救世釋安寧，出世獲上智。我讀咗去《法華經》嗬，《法華經》係呢度唔同《法華經》，妙音觀世音，因為法咧有八種音聲，係微妙不可思議嘅。觀音菩薩正同依法嘛，所以佢亦有妙音啦。哦，妙音咧就係、是、菩薩以呢個觀察智啊，妙觀察智咧係禁機啊，以呢個妙觀察智去睇眾生嘅根基，然後施種種嘅教化，應該以何生得道咧？即言何生以為是法，令到大機得大教，小機得小教，中機得中教啊。觀機次教，各得其利益，呢啲就係觀世音嘅妙音嘅力量。哦，係譬如話呢前邊所講十四無畏之中咧，係能夠教八能；四不思議之中咧，係能夠施呢個無畏。哦，施呢個無畏，呢啲都係因為係觀世音菩薩嘅。以呢個妙觀察智嘅共智，觀於世間清明眾生嘅音聲，令佢得到解脫，所以叫做妙音觀世音。妙音就係妙觀察智，觀世音咧就觀呢個世間清明嘅音聲，叫做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係咩咧？梵音係清淨嘅音聲，清淨嘅音聲。海潮音咧就係應機啊，因為觀世音菩薩咧係能夠以十四種無畏之中咧係除眾生嘅貪嗔痴三毒，四不思議之中咧能夠破眾生嘅坑貪啊，所以咧呢、这個叫做清淨啊，破呢、这個除呢個毒，破呢個貪。而觀世音菩薩是受供不可思議，是輕供養不可思議，不貪不謀，所以叫做清淨。清淨就是梵音。哦，三十二應之中的扶遍求，三十二應求乜嘢都得乜嘢。十四無畏之中扶二求，就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四無畏之中係扶廣求，求長壽得長壽，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第二盤得第二盤。咁呢啲咧就係、是、話菩薩嘅海潮音，係應時應機啊，需要乜嘢就得到乜嘢，叫做海潮音。救世釋安寧咧就係、是、話世間人咧都係貪求呢個財寶，希望多多益善。 横德横失，但菩萨依四不思议之中咧，能够破除呢个众生嘅贪贪，而又能够得到令佢得到感应，令佢求乜得乜，咁啊就系、是、救咗世间嘅众生，令佢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长寿得长寿，求大涅槃得大涅槃，求到大涅槃得大涅槃就系得到安宁啦。哦，所以话救世释安宁。教世就是令满足众生的要求，释安宁就是令到众生得到大涅槃的境界。得大涅槃呢，就是出世获上智咯。大涅槃是出世法，是不生不灭上落我净的法，所以叫做出世获上智。教世是白苦，安宁是已乐，出世是消烦，上智是入性，所以说出世获上智，教世释安宁，出世获上智，就是赞叹观世音菩萨利他的功德，能够令到所教化的机呢，不但离苦得乐，而且能够超凡入性，这种功德呢，就不是其他的圣人可以做得到，唯有观世音菩萨而已。